蒙土城是临近空中陵墓副本传送法阵最近的主城。作为70级区域的主城，任何一座都是人声鼎沸。神之领域虽然地图广袤，但也架不住玩家众多，把每座主城都填得宛如是个繁华的大都市。这要不是游戏中不需要真的占据什么生活空间，这些主城是否能承载这么大的人口还真是不好说。踏上主城的街头，叶修也是感慨万千，这亏得是拿着马甲号，这要是开着君莫笑进了这繁华主城，不知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。这各大俱乐部工会势力庞杂，进入主城没多久，就见许多顶着这些工会称谓的角色晃来晃去。这要是君莫笑开过来了，会不会又是一场街头巷尾的追击战呢？神之领域没有安全区，这点是很麻烦的，玩家中途离开想去个厕所都是提心吊胆的。不过玩家的智慧是无穷的，神之领域真的除了下线就没有能躲到安全地方了吗？当然不是。而这个地方说起来倒有点讽刺，这个安全的所在倒是游戏中发生 PVP 最多的地方，竞技场。竞技场进去倒也有点场景的模样，但事实上竞技场显然不算是游戏场景，而应该说是一个平台。在竞技场里，玩家倒是绝对的安全，因为你不可能冲着列表中的一个名字对其大砍大杀，但凡有事要离开一下的，把角色开进竞技场里倒是一个绝佳的选择。不过这就是苦了在野外活动的玩家，这竞技场虽是操作平台，但也得装模作样的从主城里的竞技场场景进入，这为了上趟厕所还要跑这么远的距离，显然还不如退出一下游戏来的指导。喜之阳和狼之团两个霸气雄图的团队整200人此时齐聚于竞技场里，当然不是为了图什么安全，作为同一工会旗下的团队，原则上来说应该是互助互爱的，所以说 PK 互爆装备这种事儿不大可能发生，但在竞技场切磋一下，互相放放嘴炮还是很频繁的。狼头蒜此时对无敌醉俊狼仇恨满点，领着团队玩家进了竞技场后就开进了统一的房间，然后给喜之阳丢了个消息过来。而一路走来盘算着这一场竞技，狼头蒜却也是渐渐冷静下来，开始认真分析。作为一个拥有50000多场竞技经验的玩家， PK 方面的经验狼头蒜自不必说，无敌醉俊朗的话虽然让他恼怒，但是细想之后却又让他有一些心惊，因为无敌醉俊朗的话准确地把他面临了很久的一个问题给说破了。75%左右的胜率，这个战绩狼头蒜很早就已经达到了，但是这之后随着场次的增加，他的胜率却基本就在75%左右浮动，再没有过明显的提升。一些他打不过的对手，他确实打来打去依然是打不过，而一些他曾经的手下败将也确实在战胜他之后，面对他的胜率开始越来越高，最终成了他极难战胜的对手。无敌醉俊朗的话别人听起来好像就是一种嘲讽，但狼头蒜自己细想之下，这个嘲讽未免也太一针见血了吧，这货自己根本不认识啊。越是觉得这人不简单，狼头蒜先前澎湃的自信就越来越稀薄。片刻后，许之阳也已经带领团队的100人进入了竞技场的这一房间。原本以为狼头蒜肯定已经是全副武装跳到台上叫嚣以待了，结果来了一看， 狼头蒜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竞技台的名单上。 这家伙又想搞什么？ 喜之阳这一路过来心里也是忐忑，此时一看这情景，以他对狼头蒜的了解，立刻觉得可能又要横生出什么枝节了。 总算来了。 正想着，那边狼头蒜发了句话。 那就开始吧。 狼头蒜接着说着。跟着竞技台的名单列表里出现了名字，但不是一个，而是两个。狼头蒜，探爪狼。 你无耻。 席志阳立刻叫道。探爪狼这个 ID 席志阳当然也认得，这是狼之团的首席牧师，水平不在他之下。之前无敌醉俊狼倒是说过对方要不要带个牧师，狼头蒜还把这视作是阴谋，很是嘲讽了一番。结果现在临到场了，这家伙居然还真领个牧师上去。 放心，我不会两个打一个，那样胜之不武也没什么意思。我的意思是你们也再派个人来，我们二对二。 狼头蒜说道。 二对二？ 席志阳怔了怔。 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 无敌醉俊狼说着，已经进入了名单。 开始吧。嘿，你 徐志阳想拦也是来不及，人这鼠标一点就排上去了。一对一徐志阳都还没信心呢，更何况现在是一对二，情急之下倒还真怕对方这就开始了。徐志阳顾不得商量思考，连忙也是鼠标点上，自己挤进了对阵列表里。 你来干啥？ 结果无敌醉俊狼还埋怨上了。徐志阳无语了，就没见过这么不知好歹的人。 很好，二对二的话再公平不过，无论输赢我想大家都没话说吧。 狼头蒜说道。 哎，无所谓了。 无敌醉俊狼这听起来还很遗憾的样子。徐志阳却是心中紧张啊，总觉得狼头蒜应该是有什么阴谋在里面，但是一时间又想不到。这个无敌醉俊狼也是二话不说还真就要一个人上了。虽然说两个打赢一个，这实在不是什么打脸的资本，但问题是这个道理狼头蒜之前自己就分析出来了，他现在还这么做肯定是有什么盘算的吧。徐之阳只觉得不要遂了对方的意，就应该是对对方计划的破坏了，这才连忙也进了列表。 很好，那就开始吧。 狼头蒜话音方落，点击开始了比赛。地图选的就是玩家最常用的拳台，四四方方，没任何遮掩。只是因为二对二，所以根据人数拳台被自动放大了一些比例，比起单对单的狭小宽绰了许多。 这家伙有什么阴谋啊？ 喜之阳这会儿还在想呢，画面一转都已经进了拳台了。狼头蒜先发制人，上来直接冲锋，就奔着他冲了过来。二对二都是骑士加牧师的组合，毫无疑问牧师应该是第一被击杀的对象。狼头蒜进了比赛，招呼都不打直接就杀了过来，就想占个先机。结果人刚出来就听身后传了一声叫骂。 靠，怎么？ 狼头蒜冲锋的路上也顾不得回头，但是未动的视角这么一看，进入场中应该站在一起的两个角色怎么此时就只剩下喜之阳一个了？难道那家伙比我更快的冲锋探爪狼了？狼头蒜心中出这念头的时候，角色已经冲到了喜之阳面前。喜之阳这也是走神，根本没顾上闪避，被这冲锋顶了个正着，直接倒飞出去。狼头蒜连忙转了视角一看，果然如他所料，无敌醉俊狼那家伙一开场也冲锋他这边的牧师去了，而且操作比他还要快。 他这才刚把喜之羊冲锋顶飞，他们那边的探爪狼此时竟然已经被砍翻在地了。怎么做到的？狼头蒜毕竟经验丰富，一边想一边就已经留意到了无敌醉俊狼和探爪狼此时的位置。这已经不只是冲锋所能冲出的距离了。狼头蒜因为熟悉骑士装备，所以知道无敌醉俊狼此时身上的装备中并没有增加冲锋距离的。技能原型施展，那么无敌醉俊狼此时的位置是冲锋起手后又朝着跨进了一截。再结合刚刚转过视角时看到的将探爪狼砍翻在地的动作场面，狼头蒜一下子有些想到，难道是冲锋之后接的一个小跳的英勇跳跃？英勇跳跃，只是跳出了这么一小节，这得很快的手法呀。狼头蒜毕竟识货，又是自己熟悉的职业，只是这么一点点细节已经立刻让他分辨出高下，倒也应了内行看门道这句话。果然不简单，狼头蒜只凭这一操作对无敌醉俊狼算是彻底没了情势。喜之羊现在落在他手上了，但那无敌醉俊狼根本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只是追着探爪狼去砍。狼头蒜转了身大步奔去救援，被丢下的喜之羊泪流满面呢、啊。他是牧师啊，怎么一点都没有受到保护的感觉？无敌醉俊狼上来就冲了出去，看到自己被砍，视角都没回一下，果然是真的认为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吗？但喜之羊终究还是以胜负为重，略略一个小回复数丢给了自己，回复了被一记冲锋顶伤的生命后，就已经全神戒备的准备去给无敌醉俊狼帮手了。狼头蒜大步飞奔杀回，跑至中途就丢了一个挑衅过去，想强制无敌醉俊狼停止攻击牧师探爪狼。无敌醉俊狼身上立刻就是白光一泛，竟然是在这个时候开了骑士精神。狼头蒜怔了怔，有些不太理解，如果只是不想受到挑衅影响的话，只需要开一个静如止水就可以。静如止水状态下，非但可以解除免疫挑衅，连恐惧、混乱一类的异状态都可以解除免疫，但是骑士精神却是没有这效果的。狼头蒜如此想着，就见中了挑衅的无敌醉俊狼已经转了视角，无法更改的只能把目标锁定在他身上，脚下也正不由自主地朝他这边迈出。中了挑衅的玩家不能再做任何改变方向的操作，但是其他动作的操作却是不受限制，所以用挑衅也无非就是中断了无敌醉俊狼对牧师探爪狼的攻击。狼头蒜依然要应对对方的未知的攻击手段，而且对方因为有了挑衅的强制锁定，面对他时反倒是省去了操作视角的麻烦。虽然有些时候中了挑衅的玩家也未必会想办法去解除效果，顺势就攻击过来，有时候也是不错的选择。